我对你这一生哪个可比，我与你差一些永远一起，邂逅时间长地似连场空气，要自何叶说起，我爱太重深呼吸欠缺空气，爱太美轻轻的却再不起，爱情来到时候似明媚天气，他走了突然就便雪落雨飞，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，连遇上亦要躲避，无非想放下你还是挂念你，谁又会及我相比，前世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么伸尽手臂，我们亦有一些距离。怎么说对不起，你太近一转身却已高飞，快乐也许太短似场流星雨，一眨眼就如幻觉怕有记起，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，连遇上亦要躲避，无非想放下你还是挂念你，谁又会及我相比，前世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么伸尽手臂，我们亦有一些距离。恨你全力痛恨你，连遇上亦要躲避，无非要放下你还是挂念你，谁又会及我相比，前世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么伸尽手臂，我们亦有一些距离，我情愿我黑心心你，我还在记忆中找你。